对检察官维尔夫说，检察官维尔夫的心这时跳得这样剧烈，几乎可以听到他跳动的声音了。哦，这只杯子里是金彩芝，而这只玻璃樽里装的是维尔夫先生和巴罗斯喝剩下的柠檬水。假如柠檬水是纯洁无害的，这种菜汁就能保持它的本色。但反过来讲，假如柠檬水里边掺有毒药，菜汁就会变成绿色。看着吧，阿弗林尼医生于是慢慢地把玻璃樽里的柠檬水滴了几滴到杯子里，杯子里立刻就呈现一层薄薄的云彩状的沉淀物。这种沉淀物最初呈现的是一种蓝色，然后从翡翠色变成了猫眼石色，从猫眼石色变成了绿宝石色，变到最后这种颜色它再也变不动了。这个实验结果已再无怀疑的余地了，阿弗林尼医生说。那不幸的巴洛斯是被伊纳托斯毒死的，我在上帝和人的面前都要坚持这项断言。检察官威尔夫没有说什么话，他只是紧紧地握住自己的双手，张大他那一双憔悴的眼睛，精疲力竭地倒入了一张椅子里。阿弗林尼医生不久就使那个检察官维尔夫苏醒了过来。维尔夫看上去像是那间死室里的第二具尸体。 哦，死神在我的家里了， 威尔夫喊道。还是说醉神吧，医生答道。 阿尔夫喊道，阿弗里尼医生，我无法告诉您我这时的种种感触，恐怖、忧愁、疯狂。 是的，阿弗里尼医生用一种庄严平静的口吻说，现在我认为是行动的时候了，我认为现在是阻止这种死亡的激流的时候了。我既然知道了这些秘密，就希望看到有人为牺牲者和社会报仇雪恨。维尔夫用阴郁的眼光向四周环顾了一下， 在我家里，他无力地说，难道在我家里？ 来，法官，阿弗里尼医生说，拿出男子汉的气概来，你是法律的喉舌，牺牲您一己的私利来为您的职守增光吧。 您吓得我发抖了，医生，您说要牺牲吗？ 我是这样说的。 那么你怀疑到谁了吗？ 我没有怀疑谁，死神狂敲您的门，他进来了，他在走动了，他不是盲目的乱走，而是仔细的从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巡逻过来的。哼，我跟踪着他的路线，我找到了他行进的痕迹，我采取古人的聪明的办法探索我的道路，因为我对你们家的友谊和对您的尊敬像是一条双叠的绑带蒙住了我的眼睛。 嗯，哦，说吧说吧，医生，我有勇气听的。 好的，先生，在您的屋子里，在您的家里，或许 也出现了一个每世纪都出现过一次的那种可怕的现象。罗加斯泰和艾格里皮娜生在同时只是一个例外，那证明天意决定，要是那罪恶万端的罗马帝国变成整个废墟，布伦霍德和菲雷迪公邸是文化在他婴儿时代痛苦挣扎的产物，那时人类正在学习控制思想，所以即使从黑暗世界里派来的使者也会受欢迎的。这些女人都是，或曾经是很美貌的，她们的额头上曾经开过圣洁的花朵，而在您家里的那个嫌疑犯的额头上，现在也正盛开着那种同样的花。威尔夫惊喊了一声，紧扭着自己的双手，带着一种恳求的神色望着医生，但是医生毫不吝啬地继续讲下去。法学上有一句格言，从有利可图的身上去找嫌疑犯。医生，威尔夫喊道，啊，医生，司法界为了那句话曾上过多少次当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觉得这件罪恶。那么您承认罪恶是存在的喽？是的，它的确是存在的，我看得太明白了，但我相信它的目标只在我一人身上，而不是去世的那几个人。在这一切古怪的祸事以后，我深恐自己还要受到一次袭击。阿弗里尼愤愤地说，哦，人啊，一切动物中最自负最自私的动物啊，他相信地球只为他一个人而转，而太阳只为他一个人而照耀，而死神也只打击他一个人，等于一只蚂蚁站在一片草尖上诅咒上帝。那些人难道就白白丧失他们的生命了吗？圣米兰先生，圣米兰夫人，诺铁先生，啊，怎么，诺铁先生？是的，您以为这一次是存心要害那个可怜的仆人吗？不，不，他像莎士比亚剧本里的波罗纽斯，是一个替死鬼。柠檬水本来是预备给诺铁先生喝的，按逻辑上说，喝柠檬水的是诺铁先生，旁人喝的只是偶然的。而虽然死的是巴洛斯，而本来预备害死的却是诺铁先生。啊，但为什么家父喝了竟没有死呢？那个原因我已在圣米兰夫人去世的那天晚上在花园里告诉过您了，因为她的身体里已经受惯了那种毒药，因为谁都不知道，甚至那个暗杀者也不知道，在过去的12个月里我曾给诺铁先生服木鳖精治疗他的瘫痪病，而那个暗杀者却知道，或者他更从经验中确信木鳖精是一种剧烈的毒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呀！威尔夫扭着双手喃喃地说，啊，让我们来观察一下那个犯罪人的步骤吧。他最先杀死圣米兰先生。 哦，医生， 我敢发誓的确如此。以我所听到的言论，他的病症和我亲眼所看到的那两次病症简直太相似了。 那， 哎呀， 威尔夫停止了争论，叹息了一声。他最先杀死了圣米兰先生，医生重复说，然后是圣米兰夫人，有两笔财产可以继承。威尔夫抹了一抹他前额上的汗珠，留心听着。 好，威尔夫结结巴巴地说，我一个字都没有漏掉啊。 诺田先生，阿弗里尼医生继续用同样无情的口吻说，诺田先生曾一度立过一张不利于您、不利于您家庭的遗嘱，要把他的财产去汇助穷人。诺田先生被饶赦了，因为他身上已经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但他一旦销毁他的第一张遗嘱，立了第二张的时候，为了怕他再改变主意，他就遭了暗算。遗嘱是前天修改的，我相信您看得出时间安排得很紧凑。 哦，发发慈悲吧，阿弗里尼先生。 没有什么可慈悲的，阁下。医生在世界上有一项神圣的使命，为了履行那项使命，他得从生命的来源开始探索到神秘的死境。当罪恶发生的时候，上帝一定大为震怒，但假如他掉头不顾的话，那么医生就应该把那个罪人带到法庭上去。 哦，阁下，可怜可怜我的孩子吧， 威尔夫轻声说。您看，这是您自己先把他提出来的，是您他的父亲。 威尔夫说，哦，听我说，可怜可怜弗兰蒂吧，这是不可能的，我情愿归罪于我自己。弗兰蒂，一颗钻石的心，一只纯洁的水仙。 好，没有什么可以可怜的，检察官阁下，那件罪恶是洞若观火的了。寄给圣米兰先生的一切药品都是弗兰蒂小姐亲自包扎的，而圣米兰先生死了。圣米兰夫人所用的饮品都是弗兰蒂小姐调制的，而圣米兰夫人也死了。诺田先生每天早晨所饮的柠檬水虽然是巴罗斯调制的，但他却被临时的支开了，由弗兰蒂小姐亲手端上去。而诺田先生之所以幸免一死，只是一个奇迹。现在弗兰蒂小姐就是嫌疑犯，她就是罪人。检察官阁下，我告发弗兰蒂小姐，尽您的职责吧。 医生，不再抗拒了，我再不为我自己辩护了，我相信您，但您发发慈悲吧，饶了我的性命，饶了我的名誉吧，威尔夫先生。 阿弗里尼医生越来越激愤地答道， 哼，我常常顾念愚蠢的人情， 假如令爱只犯一次罪，而我只看到他在筹划第二件罪恶，我会说，警告他，责罚他，让他到一家修道院里，在哭泣和祈祷中度过他的余生吧。假如他犯了两次罪，我会说，威尔夫先生，这儿有一种那个罪人不认识的毒药，他像思想一样敏捷，像闪电一样迅速，像霹雳一样厉害。给他吃这种毒药吧，把他的灵魂推荐给上帝，救您的名誉和您的性命， 因为他的目标就是您。我可以想象得到，他会带着他那种虚伪的微笑和他那种甜蜜的劝告走进您的枕边。威尔夫先生，假如您不先下手，您就遭殃了。假如他只杀死两个人，我就会那样说，但是他已经目击了三次死亡，已经蓄意谋杀了三个人，已经接近过三具尸体。带着那个罪人上断头台去吧，带上断头台去吧。您不是说要保全您的名誉吗？照我所说的话去做，不朽的名誉在等待您了。威尔夫跪了下来，听我说，听我说，我的心不如您那样坚强，或者说，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假如这次前来的不是我的女儿弗兰迪，而是您的女儿梅蒂兰，您的决心也就会不如我了。哦，医生，每一个女人的儿子天生就是为了受苦和等死而来的，我情愿受苦，情愿等死。阿弗里尼医生的脸色顿时发白，他说，注意呀，他或许是慢慢的来的，在袭击了您的父亲以后，您就要看到他来袭击您的太太和您的儿子了。威尔夫紧紧地拖住医生的手臂，激动地喘不过气来。听着，可怜可怜我，帮助我吧。不，我的女儿是无罪的。假如您把我们父女两个拖到法庭面前，我还是要说，不，我的女儿是无罪的。我的家里没有出什么罪案，我不能承认我的家里有一位罪神，因为当罪神走进一座房子里的时候，他像死神一样，他不会独自来的。听着，要是我被人谋害了，那跟您有什么关系呢？您是我的朋友吗？您是人吗？您有良心吗？不，您是一个医生。哦，我告诉您，我不愿意把我的女儿拖到法庭面前，我不愿意把她交给刽子手。这个念头，但是想一想，就足以杀死我，足以逼得我像一个疯子似的，用我的指甲把我的心挖出来。假如您猜错了呢，医生，假如那不是我的女儿呢，假如有一天我会惨白的像一个鬼似的来对您说，刽子手，您杀了我的女儿，那是又怎么办呢？嗯，听着，假如真的发生了那种事情，阿弗里尼先生，虽然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也要自杀。医生在沉默了一会儿以后说，我等着看吧。威尔夫目瞪口呆地望着医生，像是听不懂医生的话。只是阿弗林尼医生用一种缓慢庄严的口吻继续说，只是假如您的家里再有人生病，假如您感到自己已受到袭击，不要来找我，因为我是不会再来的了。我同意和您分享这种可怕的秘密，但我不愿意让我的良心上再增加羞愧和悔恨，像您的家里增加罪恶和痛苦一样。那么您不顾我了吗，医生？是的，

融入藏区淳朴的日常，体验极致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情。五月十九日出发，咨询电话400-606-103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里，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维尔福先生惊慌地说，我再说一句话，只说一句，医生，我的处境本来已经够可怕的了，经您这么一揭露，当然更恐怖了。您留下我，您走了，但这个可怜的老仆人死得这样突然，我用什么话去应付别人呢？啊， 不错，阿弗里尼医生说，送我出去。医生先出去，维尔夫先生跟在他的后面，一群吓呆了的仆人聚集在走廊的楼梯口上，这是医生必经之路。 阁下， 阿弗里尼医生对维尔夫说，声音很响，使大家都可以听得到。 啊，可怜的巴洛斯近来生活得太安静了，他以前老是跟着他的主人车马劳顿地在欧洲东奔西走，而近来则始终只在那只圈椅旁边伺候着，这种单调的生活害死了他，他的血液太浓了，他的身体已发胖，他的脖子又短又肥，他这次是中风，我来的时候已经太迟了，啊！顺便告诉您， 医生压低了声音说：“注意把那杯锦菜汁倒在炉灰里。”医生并不和维尔夫先生握手，也不再多说一句话，就这样在全家的哀泣和悲叹声中走了出去。当天晚上，维尔夫先生家的全体仆人在厨房里聚会，商量了许多时候，然后来告诉维尔夫夫人，说他们都要走了，恳求和增加工钱的提议都留不住他们，不论你怎样说，他们总是回答说，我们非走不可了，因为死神已经进了这座房子了。他们不管恳求和挽留，终于全都走了，同时表示他们很舍不得离开这样好的主人和主妇，尤其是弗兰蒂小姐，这样好心，这样仁慈，这样温文。 当他们这些仆人说这些话的时候，威尔夫先生望了一眼弗兰迪。这时弗兰迪已经成了一个泪人了。然后一件怪事发生了，在这一片哭泣声中，威尔夫先生望了威尔夫夫人一眼。威尔夫先生好像看见他夫人那两片削薄的嘴唇上掠过一个阴险的微笑，就好像在一个乌云四起的天空上，从两片云块中间倏忽掠过的流星一样。那么在马斯夫伯爵受了邓格拉斯先生的冷待，含羞带怒地离开银行家的府邸的那天晚上，安德里·卡芬尔康的先生带着蜷曲的头发、样式美观的髭须以及松紧合宜的白手套，走进了安顿大马路邓格拉斯男爵府的前庭。他在客厅里还不曾坐满十分钟，就把邓格拉斯拉到一边，拖到他的一个突出的窗口的前面。安德里先说了一些机巧的序言，述及自从他那高贵的父亲离开以后，他是多么的怀念和挂虑。然后他向银行家邓格拉斯道谢，说他一家人待他真是太好了，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子侄看待。最后他承认他的热情已经找到了一个归宿，而那个归宿点的中心便是邓格拉斯小姐。邓格拉斯先生极其注意地倾听着，最近这两三天来他已经在期待着这一番表白了，现在终于实现了。他的眼睛里发出灿烂的光芒，和听马瑟夫伯爵讲话时那种低头沉思的神气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但是他还是不愿意立刻就应允那个青年人安德里的要求，表面上略微踌躇了一番，然后说，您现在考虑结婚不是太年轻了一点吗，安德里先生？ 哦，不，的确不，阁下。 卡芬尔康的先生答道， 在意大利贵族一般都结婚得很早，这是一种很合理的风俗。人生是这样易于变换，当快乐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总应该及时抓住它。 阁下，邓格拉斯说，您的建议使我感到很光荣。假如我的太太和我的女儿也接受了这个建议，那么那些初步的手续由谁来办理呢？我想这样重要的一次商谈应该由双方的父亲来料理才好。 阁下，家父是一个极有先见和非常审慎的人，他猜到我或许愿意在法国成家立业，所以在他离开的时候把那些证明我身份的文件都留交给我了，并且还留下了一封信，假如我的选择符合他的心意，就答应从我结婚的那天起可以让我每年有150,000 livres的收入，这笔款子据我估计约占家父每年收入的1/4。 邓格拉斯说，我一向就准备给我的女儿50,000 法郎做嫁妆，而且她还是我的独生女儿。 安德里说，那您看这样已经很好了，假如邓格拉斯男爵夫人和欧钦尼小姐不拒绝我的求婚的话，我每年可以有175,000 livres可以支配。要是我也能够劝动伯爵把我的本金给我，当然这不见得就能实现，但还是可能的。我们就把这200,000-300,000交给您，而200,000-300,000到了一个老人的手里，至少总可以赚到一个1分利。 我给人的利息从不超过4厘，普通 只有三厘半，但对我的女婿，我可以给到五厘，我们大家分享盈利。 哎呀，卡凡尔康德说，好极了，岳父大人。 这句话暴露了他下贱的本性。他虽然极力想巧用贵族的派头掩饰那种本性，但有时却仍不免要流露出来。他立刻校正自己说， 原谅我，阁下，您看啊，单是希望就已经使我几乎要发疯了。假如希望真的实现，我不知要怎么样了呢，啊。 但是邓格拉斯说， 他并没有发觉这一番最初毫不涉及金钱的谈话怎么竟变成了一场商业谈判。 但是在你的财产之中有一部分令尊无疑是不能拒绝您的了。 哦，那哪一笔？ 就是您从令堂那儿继承得来的那一笔呀。 哦，是的，的确，我从家母奥利弗·高塞奈利那儿继承到了一笔财产。 那笔财产有多少呢？ 安德里这时说， 哦，说老实话，阁下，我向您保证，那一点我从来不曾去想过。但据我猜测，那笔财产至少得有200万。 邓格拉斯喜不自胜，犹如守财奴找到了一笔失踪的宝藏，或沉船的海员在精疲力竭的时候忽然感觉到脚踩到了实地一样。 嗯，阁下， 安德利说，恭恭敬敬地向银行家邓格拉斯鞠了一躬。 我可以希望吗？ 邓格拉斯说，安德利先生，您不但可以希望，而且或许可以认为这种事情已经是定了的了。假如您这方面没有什么阻碍的话。但是 他若有所思的又加上了一句， 您的保护人基督山先生这次怎么不来替您提亲呢？ 安德烈此时脸红了，他说， 我刚才从伯爵那儿来，阁下，他无疑的是一个很有风趣的人，但他的有些念头却古怪的难以想象。他把我估计得很高，他甚至告诉我说，他绝对相信，家父不会仅仅让我收用利息，而会把那笔本金给我的。他还答应为我设法办到这一点，但他又说，他从来不曾带人讲过亲事，将来也绝不会做这种事情。但是我必须为他说一句公道话。 安德里接着又说， 假如他生平对自己这种态度曾表示过遗憾的话，那么就是这一次了，因为他以为这一对婚姻将来一定很美满的。而且他还告诉我，虽然他不公开出面，但假如您有什么问题去问他，他一定可以答复您。 嗯，好极了。 现在 安德里带着他那种最可爱的微笑说， 我跟岳父谈过了，我必须还得跟银行家来谈一谈。 哦， 您有什么事要跟他谈呢？ 邓格拉斯也微笑着说， 哦，就是后天我就可以从您这儿提取4000法郎了。但是伯爵恐怕我的经常收入不够下个月的开支，给了我一张20000法郎的支票。你看，这上面有他的签字，您可不可以接受呢？ 邓格拉斯说，哦，这样的支票， 就是100万票面的，我也很乐于接受的。 于是他把那张支票塞进了口袋。 啊，您定一个时间，明天什么时候要，我的出纳就可以带一张24000法郎的支票来拜访您的。 哦，那么10点钟吧，假如您方便的话，我希望能早一点，因为明天我要到乡下去。 好极了，那么就10点钟。哦，对了，您还是住在太子旅馆吗？ 哦，是的。 那位银行家的确很守时刻。第二天早晨，正当那个青年人安德里快要出门的时候，那24000法郎就交到了他的手里，于是他就出去了，留200法郎给卡德罗斯。安德里这次出去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躲避这个危险的敌人，所以尽可能的逗留到很晚才回来。但那安德里刚刚从他的马车里跨出来，门房就手里拿着一包东西来见他。门房说：先生，那个人已经来过了。 什么人？ 安德里态度很随便地说，表面上似乎已经把他时刻挂念着的那个人忘记了。 啊，就是大人给他那一小笔养老金的那个人。 哦，安德里说，我父亲老家的人。 哦，你把我留给他的那200法郎交给他了吗？ 是的，大人。 安德里曾表示过希望人家这样称呼的，大人。但是门房继续说， 他不肯拿。 安德里的脸色顿时发白，但因为天黑，所以别人没有注意到那一点。 什么？他不肯拿？ 他用一种略带焦急的口吻说， 不，他说他想见见大人，我告诉他说您出去了，哎，他坚持要见您，但最后似乎相信了，就交了这封信给我，这封信是他随身带来的，本来已经封好口了的。 给我， 安德里说。于是安德里在车灯的光线下拆读那封信。 你知道我住的地方，明天早晨9点钟我等你来。 安德里仔细检查那封信，看是否被人拆开过，是否有无理的眼睛偷看过其中的内容，但这封信的封口非常缜密，假如有人想偷看，必须弄坏封口，而封口却原封未动。 好极了，他说，哎呀，可怜，他真是一个老好人。 安德烈丢下门房，让他去细细地咀嚼这几句话。门房被他弄得莫名其妙，哈，不知道这主仆二人究竟哪一个更值得钦佩。 赶快卸马上来见我， 安德烈对他的马夫说。于是这个青年安德烈几步跨进他的房间，他立刻烧掉了卡德罗斯的信。刚刚烧完，仆人就进来了。安德烈说， 你的身材和我差不多，皮里。 我有那种光荣，大人。 你昨天做了一套新制服，对吗？ 是的，大人。 我今天晚上跟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有一个约会，我不想让人知道，把你那套制服借给我，你的证件也拿给我，假如需要的话，我就可以在一家客栈里过夜了。 霹雳遵命照办。5分钟以后，安德里全身化妆妥当，离开旅馆，叫了一辆双轮马车，吩咐车夫驶到罗吉旅馆。第二天早晨，他像离开太子旅馆那样毫无受人注意地离开了那家小客栈，穿过圣安德尼路，顺着林荫大道走到米尼蒙坦街，在左手第三座房子门口停下来。那时门房正巧不在，他四面观望，想找一个可以问讯的人。 你找谁呀，我的好汉子？ 对面卖苹果的女人问。 找排列灯先生，我的胖大妈。 安德里回答。 是一个退休的面包师吗？ 卖苹果的女人问。 哈，对了，一点不错。 哦，他住在院子尽头左手的4层楼上。 于是安德里按照卖苹果女人的指示去找。在4楼的房间门外，他找到一只兔子脚掌， 铃声立刻急剧地响起来。由此显然可以看出，安德里拉这只脚掌的时候脾气实在很坏。一会儿的功夫，卡德罗斯的面孔在门上的小洞里出现了。哈哈，你很守时啊，卡德罗斯一面说着一面拨开了门栓。当然，安德里说。他走进去，他使劲地把帽子一摔，但是没有摔到椅子上，那顶硬边的制服帽子在地板上咕噜噜地兜了一个圈子。 喂喂，我的小家伙，别生气呀，瞧，我很挂念你呢，看看我们这顿丰盛的早餐吧，都是你爱吃的东西。 安德里的确嗅到主菜的气味，安德里对于这种气味倒并非不欢迎，因为他实在很饿了。他所嗅到的是乡下下等厨房里所独具的那种肥肉和大蒜的混合味儿，此外还有红烧鱼的香味儿，而最强烈的则是那刺鼻的茴香味儿。这些气味是从两只炉子上的两只盖住的菜碟和一只铁炉上的一只锅里偷出来的。在隔壁房间里，安德里看见有一只相当干净的桌子，上面摆着两副餐具、两瓶酒，一瓶的封口是绿色的，另一瓶的封口是黄色的，一只玻璃樽里装着很多白兰地，一只瓦罐里巧妙地堆叠着几色水果，水果底下点着一叶椰菜。 你觉得如何，我的小伙子？ 卡德罗斯说。 哎呀，味道很好，你知道我是一个烧菜的好手啊。你还记得你以前常常舔手指头的那回事吗？啊，凡是我能烧的菜你都尝过，我想你对他们大概还很欣赏吧。啊， 卡德罗斯一面说着一面继续剥洋葱。 但是， 安德里发脾气说， 哼，假如你这次打扰我的目的只是要我来吃你一顿早餐的话，那真是见鬼了。哎呀，我的孩子，我们可以边吃边谈呢。啊，又忘恩负义了，你不高兴见见一位老朋友吗？啊，我在这方面我喜欢的淌眼泪了。哼， 他的确正在淌眼泪，但究竟那是欢喜的结果呢，亦或是洋葱对帮都杰客栈老板的泪腺起了作用呢，却很难说了。 闭住你的嘴巴，伪君子，你爱我？哼，你？是的，我真的爱你，不然就天诛地灭。哼，哎，我知道这是我的弱点，但是我自己无法克制。 可是那却并没有阻止你把我叫来，来跟我玩鬼把戏。 哦， 卡德罗斯说，他把那把很大的小刀在他的围裙上抹了几下。 哼，要不是我喜欢你，你以为我竟肯忍受你赐给我的这种可怜的生活吗？啊，你且想一想，你身上穿的是你仆人的衣服，由此可以知道你雇着一个仆人，而我没有仆人，我不得不自己烧饭。你瞧不起我烧的菜，因为你可以在巴黎酒家或太子旅馆的餐厅里吃饭。哼，我也可以雇一个仆人，我也可以有一辆轻便马车，我也可以爱到哪儿吃饭就到哪儿去吃饭。但我为什么不呢？因为我不愿意使我的小贝尼太多不高兴。来，我这一番话你总得承认吧。啊， 说这一番话的时候，